第二集蹴鞠赛。 汤大人父子二人出了宫殿，就急匆匆地分路而行，一个去找兵部尚书做好明日圣上出宫观看蹴鞠赛的准备，一个赶快回到了学府去同掌教说圣上亲临的事儿。这事儿果然在国子学中翻起了惊涛骇浪，掌教噌地站了起来。 圣上亲临？ 助教和执讲跟着站起身，殷切地看着户部尚书的儿子汤勉，哪还有平日里的严厉矜持。汤勉忍不住又说了一遍： 回掌教，圣上是如此说。 掌教是正五品，学府的官职没有朝政可上，他也只是曾远远地看过一次圣言，此时听到这个消息，胸腔内顿时涌上一股大喜之意。他满面春风地在屋内走来走去，时不时哈哈大笑，如同喝醉了酒一般的兴奋。掌教和执讲更是从未见过圣言，其中一个中执讲今年已经50多岁，不禁两行热泪流下，与身边的人喃喃道： 没想到我也能有面圣的一天。 掌教，咱们学府中的那四队蹴鞠队可是随便招收的，本事有好有坏，若是这样上场，必定会坏了圣上的雅致。 哎，对对对，那就今日赶快再重新收拾四队踢蹴鞠踢得厉害的。哎呀，那群小子怕是听到圣上要来都要一拥而上了。圣上可有说是微服私访还是大张旗鼓？ 圣上并没有说，但家父已经去找兵部尚书了。 啊，明日你必定要上场的，今日好好休息，明日好为我国学子争光。 学生会的。 汤勉点头回应掌教，他只要一想明日圣上会来看他踢蹴鞠，就觉得浑身都是劲儿了，恨不得现在就是明日好好在圣上面前表现一番。京城里的官学有两家，一是国子学，二是太学。当天晚上，国子学中的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太学里。太学里的掌教厚着脸皮发出单方面的合作邀请，也组建了四队蹴鞠队，打算明天在圣上面前同国子学好好比上一比。 你们学府里的人自己玩自己的有什么好玩的？带上我们一起啊，我们的学生个高力气大，踢球可是一把好手。 在给国子学找不痛快这方面，太学拿捏得死死的。第二日，圣上果然驾临，他穿着长服，端坐在一处遮了布的亭子之中。此时还春寒料峭，圣上身边伺候的人和文武大臣没有一个敢让圣上再吹下寒风。亭中只有对着场地的一面给空了出来，火盆堆在一旁。此时比赛还没开始，但赛场一旁已经挤满了闻讯而来的百姓，这些人挤破头来也想瞧见圣上一眼。场外的声音嘈杂，热闹起来之后都要顶破了天，还有人爬到了树上，抱着树干伸脖子往场里看。户部尚书的儿子汤勉双拳紧握，有些发麻，他只觉得胸口紧张的发闷，看了一眼远处圣上待的亭子之后，紧张又变成了熊熊的斗志。他的好友平昌侯世子此时正紧张兮兮地同汤勉说着话： 我觉得我小腿好像抽筋了。 赶快揉揉，一会儿比赛就开始了，咱们得踢得漂漂亮亮的给圣上看。 就是因为知道圣上在这儿，我才紧张的。我爹听说我今日要给圣上踢球，一大早天还没亮就把我叫了起来，又是耍拳又是跑步，我都要累死了。 你神龙摆尾耍得好，可不能缺了你。 你就放心好了，我先揉揉腿。 场上蹴鞠的大多都是一些未行冠礼的小子，听到圣上要来，如今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人在看，虽然有些怯场，但兴奋和激动占了大多数。顾元白披着一件狐裘，白色的绒毛围在他的脸侧。 外头还是有些冷啊，这些小子确实不怕，瞧瞧都是穿的薄衫。 田福生心疼圣上，小心翼翼地为他温了一壶茶。 跑起来就出汗了，只是出汗了后容易着凉，到底是年轻能受得住。 吩咐下去，等踢完了及时送上一碗姜汤， 让学府的人注意着，别因小失大。 好嘞。 两个学府之间的比赛自然是吸引人的眼球，喝彩声和懊恼声传得老远，一直传到不远处的另一处秋头。楚卫正和同窗踏青，远远就看到了这一热闹景象。同窗朝他笑道， 若不是我实在对蹴鞠没什么兴趣，我也是要过去凑去的。 楚卫眉眼淡淡的，他一身青衣，相貌风流倜傥，气宇轩昂，眉宇间有着几分疏远冰冷之意，当真是玉一般的人，整个京城之中有名的第一美男子。 喧闹，上有所好，下必投之。 你该高兴，如今的圣上好的不是那奇珍异宝，不然对天下苍生来说，这又是一场灾难了。 楚卫对着不远处的人群冷眼相视。他自7年前考中解元之后便外出游学，见到的困苦和吃不上饭的百姓多了，便越发对上位者感到失望。当今圣上无功无过，平平无奇，让权臣在头顶欺负了这么多年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让楚卫另眼相看的地方。同窗看他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楚卫笑了笑，悠然地继续踏着青。 如今大衡表面上虽是海晏和气，但在看得清形势的有识之人眼里，却知道这太平维持不了多久。一旦这体弱多病的小皇帝一死，内忧外患，群狼环伺，到时候随便扯个高义，拼的就是手里的兵马。就算小皇帝命好不死，他能驯服得了那些饿得眼冒绿光的饿狼？拿什么驯啊？拿体弱驯吗？ 这场热闹的蹴鞠赛，踢的人是大汗淋漓，看的人也是满头大汗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少年儿郎一下了场，便有宫里的内侍送上了一碗碗热腾腾的姜汤。得知是圣上特意嘱咐的后，不少家贫的寒门子弟忍不住红了眼，端起姜汤一干而尽，全身连着体内很快就变得暖乎乎的。有几个身高马大的少年郎还掩了掩红透的眼睛，瓮声瓮气道， 多谢圣上了，姜汤很好喝。 宫里的内侍也和气极了， 几位哥快去披上衣裳吧，到底还是初春，万不可懈怠了。 人群慢慢散去，平昌侯府世子李炎捏着鼻子喝下了一碗姜汤之后大喝了一声， 哎，爽快。勉哥怎么还不喝？不会是舍不得吧？ 嘴上不带把门，竟是瞎说。 李炎和汤勉正说着话，平昌侯的小厮就跑了过来。 世子，老爷让您赶快过去同他去面圣。 面圣？是现在就去吗？我还穿着蹴鞠服呢。 你先随便披件衣服吧，老爷着急着呢。 好。 平昌侯世子连忙跟在他身后过去，同着平昌侯一同前往凉亭面圣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